果依然无怨无悔，期待你的出现，天色已黄昏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等待一扇不可及的门，善变的眼神，紧闭的双唇，何必在这苦苦将就，苦苦追问，

你整齐。 我记得一次的手